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歌曲《绒花》不是有这样一句歌词吗？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Happy Birthday， 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春天的你，各位好朋友都到了吗？今天和古典也流行一起和我们共庆生日。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古典音乐与你共庆25周岁生日。25岁还是青春年华，只因初心，我们都未曾改变对音乐的爱。今天一早起来，我看到乐会的好朋友们就为音乐广播发来了祝福。从几点开始啊？从8:34就开始了。 Mr. Lee 首先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了，还有露露、遗忘各位好朋友，还有叶子、老谷、然然、鸭梦、小唐、童、熊猫，还有会飞的老马，找我干什么强子啊、Gray XHX， 还有说Jane说了，说祝北京音乐广播生日快乐，也谢谢你陪伴了我整个大学到后来工作的十几年的时间，谢谢，一路有你，祝越办越好。也看到更多的好朋友的问候，千岛人儿、孙小果、 He， 还有午后红茶，还有阳光下的白雪、学之不足、 L、 远山的呼唤，在路上今天也发来了我们北京有广播的图片，你是争吵早晨的时候路过这里吗？还有我还刚进达尔果会飞的老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也是 Mr. Lee 在一班最早，哦不对，那是我爱钢琴来签到的。还有各位好朋友，气急中马说了，说今天是北京音乐广播25岁生日，虽然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了，但与音乐相伴，特别是与古典也流行相伴的日子却历历在目。感恩 FM97.4 的温暖音乐，感恩小月老师的音乐素养，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祝我们永远的健康美丽，谢谢。还有叶子、雪迪、扇子、小香、丁香、遗忘，好了，现在轮到二班的各位好朋友了，大家也都在吧。还是二班的同学最早啊，8:12今天早晨 Aaron 就发来了信，苏雪流年白竹林品名，我觉得今天平时都要签到，平时不见得要把大家都念到，但是今天尽量让大家保持这份生日的祝福。正在听云、缅甸猫、清秀，还有礼尚往来、云云、安卓、李师傅、秀杰、彭城，还有小鱼娘、清风、明月、少阳、超级美美，还有西西里、柠檬、初夏，还有 Win、 Nick F， 还有甲贺山人、绿野夏天、孙卫国、冷月无声、4826，还有南黎黎、陈敏、小星星，真的是谢谢大家的祝福，也祝愿2018年一个又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步入音乐广播的第25周年。希望有力量让我们能够实现 古典也流行。 有时候每一天在给大家带来节目的时候，我都是根据我们每日不同的心情来说这些音乐，说这些感受。其实今天的节目更是这样，今天是25周岁音乐广播的生日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音乐，在音乐中感受。刚才一直在念大家的问候，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有纪念意义的音乐。 当然这首曲子很长，我们听不完，但是感受其中的魅力吧。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Thank you. 这是一部令人激动人心的作品，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其实在音乐广播成立这25年间，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多少次1812序曲，其实我们也听到过包括现场音乐会的演奏版本。说到音乐的历史，柴可夫斯基这首作品当然更长了，这是他在1880年创作的一部管弦乐作品，当时是为了纪念1812年的库图佐夫带领俄罗斯人们击退拿破仑大军入侵的赢得了俄法战争的胜利。在音乐中其实不只有俄罗斯广袤的领土无限的风光，还有各种的象征着斗争战争抵御侵略者后来激烈的音乐冲突到最后灿烂的阳光。在今天古典流行中，我为你汇集了一些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音乐，也继续念着大家的一些问候。念到哪儿了 ?MJG, 还有点儿吗，还有玉林溪水长流飘零的风和风细雨。尼克艾夫说了，北京又广播的大日子25周岁生日快乐，古典流行签到时间走起签到。是的，大家都在我的心里感觉到有温度，很温暖。25年间，我们就是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的。还有看到很多好朋友的签到，秋水风神、金美美、花瓣爱乐立本、二月之花，还有贾小林、Angel、秀杰、清秀、拐灾虫、云白。哎，今天你们俩的名字颠倒了，昨天是白云，我还记得啊。邓新荣你好，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的乐会里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陪伴着北京音乐广播的25周岁。在这25年间，大家不是在同一时期，不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也是在不同时期，甚至和我们一起共同经过，还有发生过工作关系的，包括在乐会的很多朋友，在这里一起问候大家。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岁月，我们一起来成长。 刚刚我们听到的选自叶里欧莫尼克纳的《荒野大镖客》当中的 The Mission。 在过去的25年来，其实我们就像是破茧为蝶，一出来就是如此的灿烂夺目。25年间，我们也经历了不同岁月中，我们一起来成长。25周岁的北京乐广播，今天在你看来又是什么样子呢？来看看大家的继续签到。 Rebecca 你好，还有去留无意、凤子，还有刘红、 MJG、 铮铮、邓新荣二，还有 Ballet Baby Great。 Ballet Baby Great 说了，这里温暖如夏，是此时的你吗？在哪里？在世界各地，相信都有听着我们北京乐广播成长起来的朋友们。 MQ 你好，铮铮说了，说音乐广播让我爱上了意大利歌剧，迷上了法国香颂，领略到了巴洛克之美，感受到爵士蓝调风情。25年，北京乐广播承载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曾经陪伴度过的那些漫长而不眠的夜晚，以及音乐带来的那些发自内心的感动。谢谢北京乐广播每天有温度的相伴，我会一直默默地关注与支持你们。祝北京音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谢谢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让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几分钟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让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们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 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当虔诚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 实力派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吐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本市持续低温，预计今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是今年冬天以来最冷的白天。目前处于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下午仍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风寒效应作用，天气十分寒冷，请加强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5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2度。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方面。故宫博物院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隆福寺、前门等地区通过开办故宫博物院近现代文物博物馆、故宫大讲堂、开设冰窖餐厅、故宫文创馆、故宫文化数字多媒体展览、非遗项目、紫禁书院、故宫书店等等，逐步展开全面合作。昨天上午，一场皇家冰嬉表演活动在北海公园万米荷花湖冰场上演，拉开北海公园冰嬉表演周的序幕。除冰嬉表演外，北海公园团城还同时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剑老北京的冬季运动的文化展览，通过时间跨度150多年的100多件展品，系统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冬季运动的发展概况。展览将持续到3月2号。演出方面，国内第一个大学女生宿舍团体1022将于1月27号在五棵松 M 空间举行1022出道北京演唱会。据了解，这次的海报是1022组合成员蓝毅手绘而成，寓意乱糟糟的音乐组合，喜感十足。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 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 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用好的音乐温暖这座城市。今天是音乐广播25岁的生日，在音乐中，我们一同回味逝去的岁月，一同来憧憬美好的未来。这里我们听到着有往事主题的这首作品《美国往事》，莫里康内。而这里听到的录音也非常有纪念意义。北京音乐广播曾在1998年开始出一套唱片，每年的时候出一集。这里听到的是第一集《激动人心的瞬间》，这也是我们所录制的现场音乐会。是在1995年的录音，那时候连我都还没有到音乐广播。这时候的录音我还记得，乐团是曾经的中央乐团，合唱团同样也是。一位位艺术大师的精彩演出，给当时京城无数的音乐爱好者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瞬间，于是让这转瞬即逝的辉煌成为了永远。北京乐广播集结出了第一套激动人心的瞬间，就是在第一部唱片当中的其中的一首。 下半场签到，看到了鹏鹏的微信说：“小月老师好，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期待永远的古典也流行，谢谢啊。”记得这首曲子我在零几年的时候播过，那也是有十几年了，这首曲子诞生的时间也不短了。 但是今天听来好像你觉得它像流行音乐一样，其实它属于跨界改编古典。 Victory 胜利，音乐中就有那样的荣光，有那样的豪爽，有那样的青春，这是当年的邦德组合。若干年以后，这四位女孩子今天又在哪里呢？但是音乐永驻。还记得那个时候人们对跨界还有一些争论，然后觉得跨界是改编自古典吗？那么对古典来说又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对古典音乐造成了不尊重和伤害呢？而今天这个词 crossover 不再成为问题。其实即使古典作品今天听来更是这样，充满着青春朝气，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普罗科菲耶夫的古典交响曲，这是他的第一交响曲，音乐中真的有那种青葱岁月，有成长。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这张激动人心的瞬间的第一集，其中有一首曲子，拉兹福特的《有生之年》，其中的歌词非常有意义。不就是在那个早晨吗？当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懵懂对他说出我要说出的一切。我想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一定把自己想说的那个灵魂说出来。歌词后面还有，我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当你到了有生之年，当你度过了繁花岁月，你希望可以跟身边的人说一句我爱你。1995年的录音呢，今天听来还是这样充满着阳光，生机勃勃。今年我们已经25岁了。时间更觉得短暂，记住在有生之年和你爱的人爱的事物都说一声我爱你吧。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祝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欢迎收听下面的和我一起唱。 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1块钱能买一箱5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 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今天我们还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新酿酒，那么目前的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上次是出厂价嘛，1499买一箱，然后加一块钱多得一箱。那这次呢，咱们是把优惠升级，再给大家多加一箱啊，加一块钱的话就可以多得两箱，也就是说1500可以拿走三箱酒，好吧？ 哦，上次是加一块钱买一箱，这次直接两箱了啊！感谢胡总，各位听友，赶紧来跟您说一下，一块钱能买走两箱酒的抢先电话是400-919-6686，400-919-6686。名额呢是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啊，先占个名额，400-919-6686，400-919-6686。今天呢是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一块钱的秒杀活动，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现在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啊，就可以再额外的多获得两箱，也就是说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的是3箱18瓶酒。这样的机会啊真是不多见，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您如果能抢到名额的话呢，是给您免费的送酒上门的，这个酒到了您验货满意了您再来付款。抢订电话呢是400-919-6686，400-919-6686。我不知道哈，您一块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但我知道一块钱您去市场上肯定买不了两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咱就别说酒了，就两个酒瓶子您一块钱也买不来吧，对吧？所以呢今天机会呢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记好抢先电话，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就可以额外的再多获得两箱，相当于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了3箱18瓶酒，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预定成功呢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来付款。那么活动呢即将结束了，预定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抢订成功。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成都区体验， 当前程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实力派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655-00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